同时在增加就是保险本身的服务对用户端的一个交互，这样的话相对用户端的体验和感知会更强。 用户更关心的或者是企业端更关心的其实就是风控体系的问题，那你们是如何保障这方面的？ OK，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直接挑战到就是本身我们的主要的商业模式和我们的场景里面如何去设计我们最核心的秘密，以及我们最能够打动用户端或者是保险公司端的一些想法和我们的创意。那么这里我简单来举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其实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开始内部灰度进行布了一个赛道，是在驾考领域。我们当时出的这款产品是现在名称定为驾考宝的保险产品。这款产品早期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是围绕着驾考平台这个场景去设计的。以前的驾考产品只会保驾考里面的科目一和科目四这两个通过率比较高的科目作为保险的一个，你只要你考不过他会赔你就是挂科的费用或者是赔你重新学车的费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会设计一个从互联网角度来讲比较简单的产品，这个简单就是OK 你科目一到四都可以赔，而且这个钱不接受。这个方案出来的时候是跟我们在上海的一个合作伙伴叫快来学车，这个快来学车的平台的 CEO 当时跟我们联系过很多次，也一起亲自灰度测试过很多次。这个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初步定价是基于我们自己建的风险对冲模型，这个产品本身它的定价我们定的并不高，100块钱。学车基本上目前全国的均值因为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大概举了一个均值的一个价钱是4000块。那么4000块我加上我们这个产品会变成什么呢？传统的驾校里面它有一个基础班和保过班，保过班其实是从长远意义来看就是你一直考不过它一直帮你去交补考的费用，这种意思。对于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出来之后对保过班的影响相对还是比较大，也就是说你报了一个4000块钱的基础班，你加一个100块钱的产品，你就相当于保过班的这种服务和体验。相对来讲，第一能体验到你花了4000块钱的基础班的钱，再加了100块钱，享受到了一个8000块钱的一个驾考班的一个服务。那么这里其实设计的时候，它的思路会偏第一抓了第一点是，我们驾考学员其实他在学车的时候，挂科了，那怎么办？心理来讲是失落的，用户体验和情绪体验来讲是到了极度零点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当时就想，出一款就是激励性的产品来帮助就是在驾考场景里面的学员，我挂科了，突然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收到了一个微信红包，赏了我100块钱或者赏了我80块钱，这种属于体验式的模型对冲的方式，就基于用户的体验来抓，在他心情最低落的时候，我们的保险产品保险服务跟随着他回到让他回到心理的平衡点。 那些项目端你们去可能需要这方面的服务，然后从而他们实现买单，还是有客户上来说我们遇到哪些问题，然后你们再去给他们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是哪种方式可能更多，或者是你们 目前这个领域里面存在两种现状。第一种是我遇到的问题但我没有解决方案，那我可能需要一个保险产品或泛金融产品来解决，那么我大部分情况我会直接先找保险公司。OK， 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一会儿再说一下这种情况的结果。第二种情况是，那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自己开始内部来尝试着设计一些方案来解决我遇到的一些风险问题。基本上是两种。那么第一种目前占了85%以上，因为基本上大部分解决不了的，才会去找需要有能够保险本质或者是金融本质的产品进来帮忙解决一些它出现的问题、管理问题或者是它体系的问题。那么大部分这种需求到保险公司端没办法做，为什么呢？第一，目前这种场景是属于极度颗粒化，而且就是它的专业场景会要求会更高一些，在于平台端的数据不健全的情况下，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它没办法去设计一个我符合你这家企业这个场景的产品，因为设计完之后它的成本非常高，因为一个产品一个需求从保险公司体系走出来正常它也有一定周期，它的人力成本极高，也就是说我在投入的时候我对于我收获的市场不可认知的情况下风险不可控的情况下我没办法去衡量它的投入产出。因为目前互联网创业公司它其实无论只要在 C 轮以前的都是有一个就是高危期，所以保险公司它也会考虑你这个企业或者是你们这条赛道到底能活多久，我还不确定，我出这个产品出去之后我就是浪费人力有可能。对， 第二种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自己设计去解决。目前这里设计去解决，相对来讲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天方夜谭，大部分是属于地龙和翼龙后的非常成型的公司，它才具备这个能力。早期去做这个事儿，大部分平台都已经遇到了瓶颈和问题，就他不去做还好，他去做了更糟的一个现状。 所有繁重的工作都是你们来去完成的，包括与项目沟通具体的需求，包括来去定制不同的保险产品，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对，是的。我们从早期的项目的规划，就是保险产品的方案的精算以及方案的一个落地场景、风控、理赔等等，我们已经介入了到个非常深的一个地步，甚至是我们自己内部已经建立了一个市场分析的团队，这个小团队专门做各行各业的分析和风险模型的建立，帮助我们在建立产品端的保险产品端的一个定价、风控、理赔等等环节的一个数据层面的安全体系。 嗯，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接的几家保险公司，大的保险公司里面，这套安全体系接的几款爆款的产品，他们也都接受。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套打法已经打通，而且是成立，在无论是在保险公司端、在用户端或者在市场端，已经形成规模。 用户量级比较少，那为什么这样的项目也需要保险方面的服务？可能我们现在采访的很多项目，他们还没有这个意识。 我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现在的客户类型，它其实是一个八二开的现状。但这八二开不是说我们就是目前模式不是特别健康，但是我们认为它其实是在走向一个良性的过程。80%的客户是属于偏早期的客户，它只贡献了我们整体20%的体量。那么这部分用户在我们这儿核心的诉求是最核心的诉求，风险是第一点，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活得更滋润，以及让他们平台走得更好的一个模式是在将风险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营销性的产品，帮助他们本身的体量冲得更高，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其实不会放弃这部分用户，因为这部分用户他是在成长周期的，也许半年后、一年后，我们这80%里面的用户有1/10或者是1/2的一个比例，他就成长上来了，到 C 轮、到 D 轮、到 E 轮。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在扶持一个产业走向一个健康良性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跟他一起解决他遇到的一些风险问题、政策问题，或者是说他不可控的一些问题。二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接了很多 B 轮和 C 轮的公司，这部分企业我们现在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特点，以及我们之间都有一些共鸣。比如说我们一个很大的合作伙伴车轮，就是我们在出刚才讲解的那个加豪宝产品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找过好多家保险公司去设计这个产品，没办法设计出来。一方面其实是它的风控模型建立的逻辑问题，一方面是它本身定价体系的问题。我们跟车轮接了之后，他们自己在内部就定了一个小目标，这个小目标就是我们其实相对来讲，我们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我们没考虑过把它量化到几个亿或几十个亿的保费规模这种目标，但是我们的客户找到我们要产品的时候，基本上自己内部就去定目标了。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目前在创新型产品端的一些主动性，反而是属于我们的客户来反向驱动我们。那你们这个产品，我们现在要今年要大概100万份或者是200万份，你们要想办法帮我们来做好量化的铺垫，就是铺垫，这样保证我子弹够用，我这市场要打开的时候，这个产品能够足够的供应上来。 什么样的行业可能更需要，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业可能是比较低频，什么样的行业比较高频？ 目前我们其实在团队里面建立了一个市场分析的小团队，我们把目前围绕着衣食住行、体育、健康、娱乐等八个大的领域拆成目前我们定义的三级小市场。所谓的三级小市场目前是有400多个，这400多个我们每个行业都会去摊分它的优先级。目前这400多个覆盖到互联网领域里还不到1/10，也就是说，第一，这400多个行业里面它陆续互联网化的趋势加剧；第二，覆盖到的这1/10的行业我们只吃了还不到5%的市场，我们的增量还是依旧很大，我们的市场的一个增长空间依旧很大。 明白。上节目聊到了海绵宝的商业模式，那下一节目想聊聊海绵宝创始人自己的一些职业方面的一些经历。除了互联网，传统企业会不会也有？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

是不觉不情不愿又到下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 山河

是有一丝。